喂，你好啊！今日第七集嘅呢个电影率先睇啊， 系 系啦，咁我系你嘅节目主持人，我系视野观影嘅版主 Alex， 我系希观影机时嘅希。 喂，又点啊？暑假 即系 尾尾噶咯， 系啊，咁啊，好似冇咩戏噶啦，开始 窒窒地，好似都唔系特别多嘢睇喎，而家真系。 系啊，所以嚟到我哋最后一个礼拜，同你讲翻上一个礼拜 系最后一个礼拜嘅暑假啫，系 咁啊，讲翻上一个礼拜，我哋都留咗一套，因为上个礼拜录音嗰时未睇啦， 啱啱上个礼拜睇咗啦，系啦， 仲有一套就叫《保镖救杀手》嘅， 系啦， 波的 Hitman Bodyguard， 系啦， 咁啊，点睇啊？ OK 喎，我覺得幾過癮嗰套嘢。 係啊，其實我之前睇見到佢美國嗰啲評價都 係唔差嘅，其實 唔係一般咯，其實 一般係啦， 係一般，但係又睇落去又幾過癮喎。 因為其實睇兩個主角真係幾過癮喎，其實幾有火花嘅，我覺得。 係啊，佢係有少少重現翻一啲八九十年代嗰啲所謂雙紅色嘅一啲動作片啦。 因為其實最主要點解覺得係有啲趣味咧，就因為有 Samuel L. Jackson 喺度。 係啦， 因為好多時一啲咁嘅一啲嘅所謂嘅殺手電影啊，又或者好似呢啲頭先你所講嘅呢一類型嘅電影咧，好似 Samuel L. Jackson 咧，永遠都會出現嘅。 係啦，同埋喺呢一套入面，佢會講到係粗口橫飛啦。 都係嗰句啦 ，sell 粗口啦。 有人有我有朋友幫我計過喎，好似成套入邊唔知有十。几句喎，廿几句， 应该 唔止啊嘛， 系咯，应该唔止， 系咁讲啦又， 出得街啊嘛，呢啲都即系不不断喺咁讲 motherfuck 嗰个字，如果出唔到街就自己嘴， 诶，应该出到嘅，应该二 B 级啫，冇所谓嘅，应该 系啦，咁。系咯，讲翻少少 background 啦，呢套嘢其实系有少少，我觉得系有少少同呢啲八九十年代一啲动作片致敬啦。由佢嗰张海报系学呢个《护花倾情》， 我真系唔记得喎，真系。 佢系原本系抱住，我唔记得咗女主角边个，主要系个男同女抱住嘅。 系。 咁佢依家原本呢一张港版海报就系抱住阿 Samuel Jackson 嗰度，就完全系。叫做有少恶搞佢嗰套。 不过其实讲翻张海报，应该即系可能大家见到应该都系橙红色嗰张，就两个四百枪攞把枪。 戏院有嗰张落紧雨嗰张嘅。 啊系啊，嗰张都过瘾。 嗰张几过瘾。 系啊系啊。 咁我睇嗰阵时真系谂翻好多嗰阵时一啲九十年代嗰类同类动作片啦。咁譬如喺阿 Michael Bay 未叫做变烂之前，我几中意《从我梦幻做嘅Bad Boys。 啊 Bad Boys 系啊。 系啦，咁同埋亦都有啲好似《光天炮》啦，同埋阿成龙嗰套《火拼时速》，如果第一集都 OK。 第一集好睇 都 OK 第二集已经唔知发生咩事啦。 有一张子怡嗰集啊嘛。 第二集你睇？第三集。 第三集 系啦。 咁其实嗰个年代系好中意叫做。 双红色嘅， 双红色咁，但系两个又唔系好啱啊，咁啊一路打一路搞下笑咁啦，咁呢一套有少少似呢种 style， 我觉得，同埋我几中意佢今次呢个故事，唔似话近年好多啲同类动作片可能，话要个角色好惨啊，要有好多内心戏啊，嗰类呢个其实系甚至 都几鲜明喎，两个都 系好简单一个故事，甚至咧我其实冇乜故事，系搵个藉口俾佢两个 partner 上路。 咪总之一就系讲为一个保镖要保护一个杀手就咁简单啦。 系啦，咁佢背后甚至背后嗰个。所谓嘅奸角其实都 冇乜特别嘅， 冇乜意思嘅摆出嚟系啦。咁其实近年有好多都会想做翻系一啲好似九十年代嗰种 style 嘅动作片啦。咁譬如年头有一套《三 X 反恐暴动》呢、這 个，哇！呢集真系 呢个真 嗱，第一集我都几好睇， 第一集系几好睇啊！即系系啊，即系我举个例子，想讲翻，其实好多戏想重现翻嗰种 style， 其实都唔系好得嘅。咁啊。呢一套嘅故事咁讲咩呢？咁其实就好简单啫，就话两个男主角咧本身又系啲宿敌嚟嘅，大家本身都唔啱嘅。咁有一次，Samuel L. Jackson 咧就系其中一个嗰、那个叫做白俄罗斯嘅一个总统啦，咁佢就有屠杀啲平民啊嗰啲，咁佢就系其中一个目击。 证人啦、 啊，证人啦、啊，咁样啦，系啦，咁就送去呢个海牙法，去海牙法庭受审嗰阵时候就系Samuel Jackson 就要上庭去指证佢啦，咁就过程中咧就好多人要去追杀佢啦，咁。当冇人搞掂嗰阵时咧，就唯有 揾个保镖啦， 揾个保镖系啦。咁其实个故事就 系 个背景 就系 Ryan Reynolds 即系，但 即系讲多个少少背景，就系点解叫保镖同杀手呢？因为其实、 啊、 因为其实就讲翻 Samuel Jackson 本身就系一个监等嚟嘅，咁其实佢都系一个叫做重犯咁样啦。咁、啊、但系因为就系因为呢个原因，话要佢去做呢个证人，咁所以佢就要去揾呢个保镖去。睇住佢，而去送佢上庭。咁当然咧，佢一个重犯嘅话，自然出面有好多仇口嘅。咁啲仇口咧就一个咁谂怼冧佢嘅。咁呢个从中嘅呢一个怼冧嘅过程咧，其实系非常之过瘾嘅，我觉得。 咁但系嗰班人点样去怼冧佢啊？点解可以暴殄天罗地网？你就唔好理啦。总之睇得过瘾就得噶啦呢套嘢。 冇错， 因为即系我都系想重申，近年好多戏。你好似想搞到话好有深度啊， 系啊， 个角色有好多过去啊嗰啲，你 可能内心戏啊， 系啊，你喺剧情上可能系真系好睇嘅，咁但系如果你纯粹想求观能刺激咧，就冇呢套咁过瘾啦。 但呢套真系即系对于可能头先你所讲话八九十年代呢一类型嘅电影嚟讲，即系如果睇翻好似头先所讲军烟炮啊、Bad Boys 或者系火并时速类似呢几呢扎戏啦，咁其实引申翻到嚟睇翻呢一套 Hitman Bodyguard 咁样。嗱，虽然我觉得其实个故事真系太薄弱啦，即基本上冇故事添啊， 可言嘅 啫。但系佢又真系可以出翻嗰个幽默感啊， 系啊系。 即系佢两者之间，即系就系单靠呢、這、一个，唔系单靠呢个对比咁讲。即系有时咧啲表情啊，啲动作啊，系会令到你真系突然间睇完真系好想笑。即系我觉得其中有一场系最好笑，即系可以爆一爆。其实 trailer 都有，就系话两个人揸架车咁样样，咁突然间咧，阿 Samuel Jackson。也有，咪有也 break， 成个弹咗出嚟，即系佢好笑，即系话点解你坐车唔扣安全带啊？即系呢啲系好难 get 嚟，但系又佢好笑啊！ 佢谂到好多嗰啲情景啊，啲对白系佢两个之间嘅合作系好有火花咯。 系啊，但系即系前提嘅就系话，其实佢两个系有牙齿印嘅。 系啊， 系啊，点样由呢个牙齿印变到而家可以冇牙齿印，亦都可以令到佢哋两个成为一个好好嘅 partner 咧？即系其实好笑，其实都。 即系佢两个本身系叫做有啲少少宿敌嘅感觉啦。 系啊， 咁其实由嚟佢两个最初一碰面喺间屋入面嗰度已经好 好笑 啦。系啊，同埋最主要系呢一集呢唔系即系呢一套戏啦嘅故事嗰个对白上面咧，佢设计咗好多系即系粗口横飞嗰种对白，同埋最出色系去到香港嘅中文字幕译翻咧。 嗯。 都几有呢个 local 嘅感觉噶， 都系噶，其实即系、 啊 我谂对于我哋香港观众去睇一啲呢一类型所谓嘅俗比较粗俗啦、 啊， 比较俗套嘅一啲电影，即系其实你会觉得系字幕其实帮佢好多嘅， 系啊， 系啦、 啊， 咁即系但系要睇翻译字幕嗰个人点样去 到好多 local 嘅一啲， 系啦、啊， 其实即系。你英文就攞佢都係一句 motherfucker 嘅，好老實講。咁但係佢會中文字幕可以譯到好多啲諧音啊，甚至可能有少少撈咗一啲叫做 無啦啦無啦啦整個草泥馬出嚟嘅，唔知點解。 草泥馬啦，同埋抽西啊， 呢啲全部 啲粗口諧音佢係譯得幾好，即係你套戲又唔會將佢搞到變咗三級咁樣，又唔會去到咁作。 即係當然有 Samuel Jackson， 大家都會諗起啊，以前喺呢個 profession 嘅時候係嘅 motherfucker 咁樣。 同埋毒蛇客機嗰句經典嗰句。Motherfucking snake on this motherfucking pen 嗰句，即系金句嚟啊！呢句 真系好笑。 系啊，今次除咗粗口之外咧，好多读者喺度留言都话好中意佢啲好魔性嘅笑声。 系啊， 佢啲笑声系完全系可以 同埋表情啊， 佢又好贱嘅表情系，即系变咗要两个。好似有少少小学鸡嘅感觉啦，但系两个贱嘴斗贱嘴，但系佢又爆发到好多火花出嚟。 即系其实睇翻 Samuel Jackson， 即系近年好多戏，即系无论系呢一套，又或者再可能再做啲之前白恶人嗰啲咧，即系其实佢啲表情啊，佢会令你觉得佢演出嚟嗰个感觉咧系好自然嘅， 系啊， 就唔会好似好生横斑白、好生硬咁样演出嚟嘅。 同埋佢做出嚟嘅感觉系几型喎。 系啊， 睇翻好似佢都差唔多成五六十岁，六十几岁噶啦， 有噶啦， 都叫几型噶啦。 你仲我即系其实俾我，你可能有啲观众嘅感觉就系可能话啊，会唔会仲去翻以前 perfection 嘅年代？啊、但其实佢由 perfection 开始，即系直接 佢一直都系 而家都系咁嘅形象， 都系咁嘅形象。但你又唔会睇得闷噶。 系啦、啊，呢样先正啊嘛。 同埋除咗佢两个之外咧，叫做另一位女配角咧就 Sam Hyatt， Sam Hyatt 佢都系佢都演得好放 啊。佢都系句句粗口， 其实佢出场得嗰两，好似两三场戏嘅啫。 我谂第一场已经系令。 對人已經係笑笑曬口，已經係。 咁你幻想翻佢同馬 Samuel Jackson 嗰兩個一叫一 pair 啦，佢哋。 係啦， 又真係幾襯嘅佢哋。 係真係好襯，即係仲要係臨尾，即係臨尾係好似扮到好温馨咁樣，但原來臨尾都係一個 trick 嚟嘅，即係你估唔到嘅啫。 所以字幕之。上緊字幕都仲 都仲有啲嘢，字幕之前啦，係因為字幕之前嘅。咁但係即係你係估唔到，原來即係佢彼此之間可能即係西馬克可能應該得四五場戲嘅，我記得。 係啊係啊。 大致上啦，但係 其實真係喺個叫喺個監獄 喺監獄入邊啦，但係其實同佢同阿 Samuel Jackson 同真係叫同場得兩場嘅啫。 係啊係啊。 但係估唔到原來出到嚟，哇！咁個火花係咁勁。 個火花好正。 係啊。 同埋講完啲笑料啦，我幾中意佢啲動作場面。今次其實動作場面主要係集中咗喺後面，但我幾中意佢一場喺荷蘭。嗰度嗰啲水度一边飞一边叫飞艇啦，一边喺上面飞车。 嗰、度我去过，就系、是、今年年头我去荷兰嘅时候咧，即、系其实睇嗰时候我系有啲亲切感，因为其实佢去嗰个地方啲红灯区啊，或者系佢市中心，即系阿姆斯特丹嘅市中心嘅区、其实全部去过晒，之前都、其实基本上就系咁样样噶啦，个环即系个水道都系咁样样，喺啲桥下边咁走来走去。咁佢又嗱嗰啲飞车上面飞紧啦， 系咯， 飞艇下面飞紧。 系啊，佢运用咗个地理环境系几正喎，呢、這个设计得。 即系其实我觉得几有趣嘅成件事系。 系啊，即系因为可能近年睇好多啲好夸张嘅狂野时速嗰啲，哇！炒到架车360度反转再翻， 铲到雪山啦嗰度。 系啊，呢套系真系好有少少实牙实齿嘅感觉、因为我睇之前有人话，佢拍嗰阵时人摆啲乱片上网啦。就话佢啱啱一转弯，将成架车片咗落去个条河度咧，咁啲人以为哇咩事啊，咁啊原来就系拍紧呢一套戏。 哦、，OK， 即系睇落去嗰阵时候，我想带出意思系佢真系冇。 原来实拍咯， 系咯，佢冇用电脑特技。 系咯，原来实拍。 所以我感觉系几过瘾。 即系其实我睇翻嗰阵时候最正，其实系咧，佢竟然即系佢唔单止运用到个地理环境，即系佢同埋咧，你当个镜头咧，当你 pan 嘅时候，即系其实系会望到个刺激感啊， 系 会好快，即系你觉得好快嘅成。镜头系，即系佢又唔只系单方面去于嗰个车同埋个船各方面，佢会突然间会 pan 下侧边啲人啊， 系啊系啊， 呢个几好笑啊都系， 同埋佢。叫做都系一路打到一路会有少少俾你系有啲搞笑感觉啦。 系啊， 譬如佢打完即系佢嗰场荷兰嗰场飞车，佢又后屘又喺公路嗰度又搞咗一次。 系啦、 啊，系啦、啊，咁你不断会有好多唔同嘅一啲一边打啦，一边搞笑啦嗰啲，亦都系即系都系重新翻好有嗰种九十年代嘅嗰种感觉咯。 系啊，即系可能又会谂翻起以前可能睇紧。类似警察故事啊嗰啲咁嘅类型啦，咁当然又系两回事啦。 系啦，一讲起警察故事， 吓 《战狼二》啊，望到几次，不过呢个我哋下次 呢个再讲啦。喂，《战狼二》会上， 系啦， 系呢个可以讲一讲先，系啦。《 战狼二》系9月7号会上嘅， 系啦，某大电影公司买咗嘅 ，A OK 嘅呢个应该希望 系啦，9月7号嘅。 听闻有冇睇到啊？你 《战狼二》啊嘛，《战狼二》咪上咗深圳睇咯， 系咯， 系啦。喂，咁啊，讲起呢个破晒票房纪录。咁喺破佢之前呢我哋上一集就讲过咗打死不离三父女。咁喺睇呢套嘅时候呢上个礼拜我同大家约略讲过啦就另一套叫巴呼巴利。 即係巴霍巴利 王。巴霍巴利王。咁同打死不离三父女两个就係练到、即係依家好前之争$2,300,000嘅啫佢係要做呢个影史第一。 咁其实好易㗎喎。 即係好易过因为、大陆未做嘛。係咪大陆一做咗我諗隨时有过咗。 唔係啦有过亿㗎啦。 咁睇到即係今出街嗰时应该上个礼拜呢就做呢个打死不离三父女啦。咁我都用一啲方法啦就叫到睇咗呢套巴霍巴利王啦。 呢方法系咩方法呢你自己諗啦唔好諗啦。 大家自己諗啦。咁我睇完其实我好鍾意佢套系。 系。 因为佢个感觉甚至我会鍾意个打死不离三父女系。因为如果大家有睇我个 blog 啦咁我、其实我之前都约略我睇第一集都约略讲过第一集都好收得嘅。咁、但系睇第一集有少少我觉得有少少冗长。因为我睇嗰阵时候我都唔系好熟佢啲神话故事啦又唔系好熟悉佢啲历史故事啦。咁、但系同埋有好多情节你系唔知道做乜嘢嘢嘅。咁但系原来去到第二集嗰阵时咧，系将第一集所有啲嘢呼应晒，如果两集一次过睇到觉得好过瘾嘅成件事系。咁同埋上集啦，即系如果大家有睇过上集，其实系都叫做一个主角巴霍巴利王啦。咁、其实系佢要一路去叫推翻一个暴君咁样啦。咁去到上一集咧，最紧张嗰一刻咧就系、是。佢身边其中一个类似随从咁嘅角色啦，就讲咗一句身世秘密， 嗰個身世秘密足以將你成段故事扭轉咗。哇！咁就跟住嗰下完咗啦。系啦，咁跟住发生咩事咧？咁就嚟 即系第二集啦， 系啦，有今集，咁啊有个故事长达三个几钟啦，咁其实都有少少复杂嘅，咁主要系讲啊， 喂，首先三个几钟闷唔闷先？ 啊，未到三个，接近三个钟，唔闷，好紧张，好精彩。咁佢系讲翻男主角啦，阿巴霍巴利王啦，就同佢嗰个弟弟，一个叫争夺皇位啦，同时亦都系一个争女嘅故事啦，讲一个争女嘅故事啦。咁我初头睇我咁普通嘅咧呢个故事，咁开头嗰一个钟我都系谂，其实同第一集有乜关系咧？咁可能呢一度有少少我叫做少少失忆咗啦。第一集有啲细节我唔记得，哦，点解好似同第一集冇关系？ 咁快啲用你嘅方法睇翻一次啦。 唔系咁系啦，呢个就系神采位，佢睇咗差唔多两个钟度啦，突然之间一个 twist 位，成功将两个故事 连翻 埋一齐。哇，原来但系嗰个 twist 位系 好重要嘅， 系啦，完全冇谂到，同埋佢连翻第一集啲角色啦。咁我睇嗰阵时，我完全唔记得第二集有啲角色原来第一集出现过。佢嗰个化妆系做得非常之好，完全系呃到你成日，咦，原来同一个人嚟嘅。咁呢一个两者之间嘅铺排，你睇到佢好有心思啦。咁系咯，同埋佢今次亦都可以将上集一啲有少少无关痛痒嘅一啲细节啦，叫做呼应到去连翻埋啦，咁令到佢后面嗰个剧情系非常之紧张嘅。你一路睇落去系，哇，到底上一集之后嗰个时空同呢一个时空背后之间发生咗啲咩事咧？咁对比起第一集咧，第一集就真系节奏比较慢嘅，即系正如我所讲啦。咁同埋啲特技场面都有少少假嘅，我睇落去系， 但佢未去到参差啊， 都唔 好啦。 可能嗰阵时我期望太高入去睇，我觉得即系可能个角色同背后嗰个景咧，你好明显知道背后嗰六幕嚟，系唔系好连接？但系据闻今集就个 budget 加大咗好多啦。我哋睇落去个感觉系完全好似睇紧荷里活嘅制作咁，佢有几场嘅大战场面啦。好紧张，好似即系有少少睇紧魔界嗰类，即系当然冇去到咁好，但系冇咁劲。 魔界其实系好闷噶， 唔系即系玩，即系嗰个大战嘅特技场，佢系拍到个场面气势好震撼啦，同埋去做一啲细节位啊，甚至一啲皇宫嗰啲画面系非常之靓。因为我睇完我系有少，因为我原本我系谂住等个大陆做嗰阵时上去睇啦。咁我睇完有少少后悔冇入到戏院。如果呢套睇 IMAX， 我相信系 好劲嘅， 好正佢，同埋你 feel 到佢都系爆出嚟啦。即系如果我睇 3D 嘅话，应该系。 但系印度本身有冇 IMAX 咧？ 印度有， 印度有嘅。 美国都有做， 系， 因为佢美国讲翻少少，如果大家冇听上集，因为佢美国开话都好犀利，佢当时系仅次于《狂野时速八》，佢同佢同期上嗰一年系。啱啱开画票房是第三位嘅，咁系美国都有。 即系一套外语片嚟讲，真系好犀利喎！ 系一套外语片嚟讲，好犀利嘅啫。咁所以初时大家都会谂住啊，呢套外语片做硬连到第一啦，点知无啦啦做到战狼二出嚟？系啦，咁 战狼二仲要上埋咩荷里活唔知票房第几位啊嘛？ 影史啦，已经系 影史啦，系咯， 100头100大， 睇100啦，已经系啦，唯一套外语片啊嘛。 唯一套非英语片啊，系 哦 ，OK， 好黐线真系，咁所以系咯，即系如果我话即系以一套娱乐片嚟讲，我会觉得呢套仲过瘾过打死不离三妇女，因为如果你翻开两集睇可能冇咁过瘾，但系如果你系两集都有睇晒嘅话咧，你嗰个感觉你系睇即系好似睇咗呢个皇帝嘅一生咁样，而佢呢一个一生你好似一个历史故事背景啦，但系佢有能力拍到。令到你唔知道呢一个背景嘅，甚至唔知道未听过呢一类故事，你都会睇得好投入。咁啊，但系我之前一直都讲啦，好想呢套喺香港做啦。咁但系睇完之后觉得根本冇 可能。首先未必有观众睇第一集。 系啦，唔系一做应该两集一齐做噶啦，我估佢。 哇，七粒钟啊！ 咁又未去到啊？ 咁你中间 啦，可能 你第一集两个几钟？ 两套都系接近三个系啦，都 六个钟。咁你中间休息噶都要。 系啦， 你套戏入边 intermission 啫，人 有 intermission 啊嘛。 呢套我系即系我哋上集都讲噶啦，印度表演 intermission 之后紧张啦，我好期待呢套个 intermission 会喺边冇噶呢套。 冇噶， 一气呵成直落。即系我唔知道我系睇佢 cut 咗只咩嘢啦，一气呵成系直落噶呢套。咁所以。即系大家今个礼拜喺度睇呢套《打死不离三妇女》嘅时候， 好似又唔系咁样叫人做又唔好似唔系好，但系呢一套如果你有机会啦，系真系好值得睇嘅。 不过呢套听你咁讲嘅，真系好似几吸引，即系因为我记得我喺台湾嘅时候咧，七月台湾时候咧，其实上咗嘅呢套戏。 系啊，佢六月尾做噶嘛。 系啦，咁当然我系好似上个礼拜咁讲啦，我对呢个印度片即系毫无兴趣，就并且真系唔系好大嘅啫。咁但系我有朋友就去咗睇嘅，咁佢都系赞嘅。 系啊， 即系佢话系好劲嘅套，即系估佢唔到 嘅。即系坦白讲，如果呢套嘢唔系吹到个票房咁劲，我都真系冇兴趣。哇，你个印度片嘅古装片、历史片， 咪就 系我都好传统香港人，见到呢啲我都真系冇兴趣。但系哇， 真系惊噶 个票房咁劲，同埋你见到佢嗰个制作，哇，佢完全成个系一个荷里活嘅。A budget 嘅制作嚟嘅， 即只不过放咗边三个钟，两至三个钟咪再做。 重点系真唔满咯，我会觉得系。 因为有时真系好惊噶嘛，你三个钟嘅话就真系唔知点样样啦，真系。 系啦， 喂，咁 好啦，呢一节 休息一下先啦， 好，下一节再讲， 睇住嚟。